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38集。 李勋的背很硬，尤其是肩膀的地方，朱韵只要稍稍用一点力，他的肌肉就疼得紧绷起来，他只能一点一点循序渐进地来。他按了一会儿，李勋说， 好了，歇着吧。 没事儿，你趴着就行了。 李勋被他按得困乏起来。 你不累？ 不。 谁像你似的年纪不大老化成这样。李勋的声音越来越低，颇为不满。 为什么不累？哦，对了，你躺着所以才不累，下次你在上面。 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朱韵关了灯，悄悄躺在他身边。他们睡了一个很美很长的觉。朱韵忘了拉窗帘，醒来的时候五点的晨光铺在李寻的后背上。那一瞬间，朱韵忽然产生了一种即使生命在此结束也不错的念头。他坐起来，背靠在床头，抱着膝盖，像个小孩。他一转头就能看到他的脸。朱韵一生也没有熟悉过谁的睡眼，包括所有朋友亲人，唯有李寻，唯有他那张略带疲倦的熟睡的脸，在他生命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他的许多存在都好像老天刻意安排，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弥补他错过的种种遗憾和他缺失的种种部分。他被注视着，缓缓睁开眼，第一眼没有看到人，眼神自动向上。朱韵正等着他，他对他说， 李寻，咱们结婚吧。 他刚醒，眼睛发涩，还不能全部睁 开。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 他闭上眼，脸重新埋到被子里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才听到一声颤颤的好。下午，朱韵开车回家，家中气氛再一次如同冰窖。母亲拉架子等他回来教育，从朱韵进屋的那一秒起一刻不停。母亲明令禁止不许朱韵再去飞扬上班，他给朱韵拿到一大叠的公司资料。朱韵默不作声看着。 你跟田画家联系过没有？ 他都回法国了还联系什么？ 母亲思忖道。 我看他对你很认真，都来过家里拜访。你跟他也认识那么久了，再去试一试，也给两边一个机会。 你当人家什么？说要就要，说不要就不要，那可是知名画家，追求者有的是。我总不能死乞白赖去求人家回头，你也知道你女儿脸皮薄啊。 母亲蹙眉道：“ 那你怎么就能死乞白赖求那个混蛋回头呢？” 朱韵平静地补充：“ 他是例外。”全世界我只能跟他不要脸。 朱韵。 母亲摔了手里的茶杯。朱韵窝在沙发里，一边听母亲愤慨叫骂，一边在心里念经。这时坐在客厅的朱光义开口了，他神色严肃地说， 朱韵，那个画家你实在拉不下脸也就算了，我甚至可以容你再晚几年，晚点找男朋友，但这个李寻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为什么？ 你还问我为什么？ 朱光义严厉道， 你根本不了解这些坐牢的人，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又在里面待六年，变多坏都有可能。爸妈现在拦着你，是怕你一脚踏进火坑里，以后后悔就晚了。 朱玉没说话。父母连番轰炸了一个多小时，朱韵听得眼睛直冒金星。 母亲看他也听不进去了，掏出手机点了几下交给朱韵。 你不想去找田画家也行，这是你王阿姨给你介绍的，我看就约在明天，你去见一下。 朱韵一愣，接过手机，里面是张照片，一个周周正正的男人穿着白大褂对镜头微笑。母亲在旁介绍， 这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，姓吴，跟你一样大，你看看长相是不是还不错。 朱韵看着照片评价道， 挺白。 那当然，他爸爸我也认识，一直到他曾祖父那辈都是搞科研的，我可不会像你一样大街上随便就挑个人出来。 朱韵很想顶撞一句，谁说李寻是大街上随便就能挑出来的，你去挑个试试。可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，他还是闭嘴了。他看着手里这位吴研究员的照片，关其眉眼忽然有些熟悉，细细一想，好像跟田修竹有几分相像。母亲是真的喜欢田修竹这个类型。 那就明天见面了。 母亲帮他做下决定。 我不想去。 你必须去。 朱韵想了想，开始讨价还价。 去一次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不干涉我的工作。 不行。 朱韵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， 那我就不去了。 母亲气得直迷糊， 你怎么能这么不听话。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， 哎呦，我这血压。朱韵，你想逼死我是不是？你好不容易听话了几年，怎么那个混蛋一出来你又这样了。 朱韵见他真的怒火中烧，起身倒了杯热水，被母亲又是一摔，场面陷入僵局。朱光义让朱韵先上楼去，他沉声说， 你好好想想吧，你也不小了，得学会对自己负责了。 朱韵躺在床上看天花板，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已经吵了两个多小时，外面天都黑了。吵架时没感觉出用了多大力气，等安静下来，朱韵才感觉到自己的耳膜嗡嗡的震。好在他已经这么大了，母亲没有再用没收手机这种小家子气的方法对待他。朱韵关好门，给李寻打电话，他很快就接了。朱韵问他干嘛呢，李寻说正在整理他的电子病历。 你动作好快啊。 李寻懒洋洋道， 你再多磨蹭几天，我就把你没做完的网页系统弄完了。 什么叫在，他刚回来第一天，他早上才求的婚好吧。一想到求婚，他的脸不由自主烧起来。 朱韵， 他低声叫他。朱韵轻悄悄地说， 怎么了？ 李寻敲着键盘淡淡道， 你不用跟家里闹太僵。 我知道， 你爸妈不同意也正常，往后慢慢看吧。 朱韵不想他在这些问题上过多耗费心神，转移话题道， 我的电子病历弄得怎么样？ 李寻哼笑两声， 凑合吧。 朱韵撇嘴， 这是你哪年做的？只在网页上弄，都没有给移植移动设备做铺垫。 刚出去的时候弄的。 李寻又表扬了两句， 整体还可以，医生、药房、实验室、保险支付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以你刚出去时的水平来看，已经发挥得相当不错了。 我怎么感觉你在损我呢？ 他轻轻笑了。朱韵躺在床上跟李寻聊天，他的房间好多年都没有变过，安静的夜和紧锁的房门让他想起多年前的那一晚。他穿着裙子等待除夕的鞭炮牺牲，光着脚溜出去，在天寒地冻中奔去见他的心上人。跟那时相比，他现在的心情平静很多了，他们两人都平静很多了，甚至在谈论到未来规划的时候，也不像从前那么血脉喷张，一切平稳而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，就如同默默流淌的夜河，缓慢而汹涌， 大势所趋，无力可阻。朱韵最终也没有去见那位物理研究员，他在家待了三天，吵了三天，母亲任何方式都用过了，再厉害的狠话也放过了，一口咬定绝不同意朱韵跟李寻在一起。 你不用跟我讲他有什么理想目标，一个野孩子，没爸没妈，又蹲了6年监狱，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没用，他跟我们家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朱韵劝无可劝，说无可说，他发现他越是为李寻开口，母亲对李寻的怨恨就越多。母亲似乎认为自己的女儿变得不听自己的话，完完全全都是这个野孩子的责任。第三天的晚上，李寻打来电话，告诉朱韵，他已经将他没有弄完的电子病历系统做完了。他只跟他聊了关于接下来系统移植的问题，并没有谈其他。但朱韵能听出来他没说出口的话，他想让他快点回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